我可以用音乐的声音来去形容这个味道。 嗯， 哎，双方就这么感觉，觉得很好玩。也许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体验，但是给客户感受到，是吧？你会觉得其实很好。 嗯， 包括我们蛋糕也会有这种感觉。 那如果比如说现在用音乐来形容你们的蛋糕，你们会觉得它是哪种风格？ 是乡村风味吧？ 嗯， 比较欢快。就听着音乐应该能感受到阳光和风的感觉。 其实香甜小树在我们眼里是一个场景，在一个乡村田野上面有一个小别墅，然后飘着黄油香，然后其实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憧憬。谁不希望有个院子，有院子的梦想的人太多了，但谁能真正在城市之中或者在你理想的场所里能有一个院子过着很幽静的生活，这太难了。所以香甜小树就是我们对未来生活的一个憧憬吧。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留学时间。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 来了！ 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Find a love like this till you came my way. Though I hoped and I prayed that I'd find you someday. Cause you opened up my heart, this precious gift.